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。 昆明湖上北风吹，纷纷扬扬雪花飞，盖上故宫麒麟杯，飞过西山敬雪碑，顶着雪花转雪球，打着嘎嘎热汗流，推着铁环不抬头，变着法儿来去相逢。山腰一顶和小二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，要问什么解心宽，问你广播棒耳边。87.6，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。诵读小站，细细品味，好好读书。 一木为木，二木为林，三木为森，四木为双林，五木。 五木家具，真材实料，良心品质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诵读小站。在新春到来之际，诵读小站推出特别节目《书里的年味》。本期节目，我们邀请到国学讲师王风尘，为我们讲述一则春联的故事。 说有一年除夕，杭州才子徐子建家门上贴了红纸，干嘛呢？要写对联。就在他去景明家来题写春联之际，江南四才子之一祝枝山正好路过他的门前，一看红纸空白，一时兴起，就提笔一挥，大说了两幅对联，正门上写一幅，侧门上写一幅。正门上写的是明日逢春好不晦气，中年倒运少有余财，侧门上写的是此地安能常住，其人好不伤悲。徐子建回来一看，气得七窍生烟，一了解原来是祝枝山写的。他找到祝枝山，又请来众多秀才，当面指责祝枝为何恶语伤人。众人也批评祝枝山太不像话了。面对大家的责难，只见祝枝山哈哈大笑，请诸位仁兄息怒，新春佳节怎能骂人，我这是故意卖弄。接着随手拿笔在四句上各加一点，结果两副对联变成明日逢春好不晦气，中年倒运少有余财，此地安能常住，其人好不伤悲。徐子建和众秀才见之，转怒为喜，拍手称道。 诵读小站，与你一起读书。 朋友们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。目前本市还处于大风蓝色预警和森林火险橙色预警当中，白天空气质量和能见度俱佳，但北风风力较大，风寒效应明显，对春运交通出行会有些不利的影响，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。预计傍晚风力逐渐减小，此外风干物燥，应杜绝一切野外用火，注意用火用电的安全。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，今天下午晴，偏北风4-5级，阵风7级左右转2-3级，最高气温0度，最小相对湿度10%。今天夜间晴，偏北风2-3级，最低气温-8度，最大相对湿度30%。天气预报播送完了。 来了您嘞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。 乔队跟我来练练，这是四位，给这蓄水，这是囊定，这是天管，薄凉糖瓜子烟卷嘞，面包点心，看包嘞，看包嘞，当天的期待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。嗨，楼

个平常的人，亏啥虚伪是为女儿身。他知道国家兴亡人人有责任，舍身取义杀身成仁。清晨习武，午后习文，文学贯通的武艺超群，唯恐怕二老双亲被日月所困。 小墓地它东张西望啊，是月亮活泼天真。花木兰欲言又止，坐立不稳，冰霜亲而告退呀，未觉着有点头晕。花老汉唤声狼儿，你是何等的聪明，却为何你到如今不解为父心。为父已然年过花甲，风前蹬着马上的霜啊，能活多少春。即便是我爱惜生命，不闻不问，到那时这孤已亡啊，家世也难存。老夫人欠身离座，说木兰她有些个头晕，把此事回来再谈吧，先叫她养养精神。花木兰告辞出房，到庭前去散闷，仰天长吁叹呐，潸潸着泪淋。锦闺房妆台以前，把身形坐稳，眼望着那镜中人，暗自伤娘，就把铠甲。 千里去从军，花木兰见铠甲思索了一阵，